4007100610八，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4007100610八，还有啊，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还有呢就是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都是免费赠送的。 是的， 送人自用都合适。好了，最后的30秒钟，各位加油打电话，是4007100610八，4007100610八。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第二天还没等王允吃早饭呢，吕布找来了，气势汹汹闯进司徒府。干什么呀？找王允算账。王大人真是岂有此理，你不是把你的女儿已经许配给我吕布了吗？为什么你又把她嫁与相国呢？ 司徒一听装了糊涂了。翁侯你在说些什么呀？ 哪有这种事情啊？是我昨天早朝见到了老相国，老相国问我，是你把你女儿给了我的儿子吕布了吗？我说是啊。他说我要看看我的儿媳。好啊，我就把他请到了府下，叫出貂蝉他一见，说你把貂蝉给我吧，我把他带回府中，选一吉日与他们夫妻完婚也就是了。他这么给带走的。什么？我把女儿嫁与相国？你这话从何说起呀？如果没有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老夫就和你父子拼了。这个吕布没词儿了。可真是，我也没问问，我来得太莽撞了，岳父大人息怒。在小婿看来，吕布赶快出司徒府，回到董卓这儿来了。进门一问，相国何在？有人告诉他说，相国昨天晚上纳了一个美妾，现在还没起呢。哼！吕布当时就火了，大踏步就奔内宅来了。他闯进内宅一看，貂蝉坐在那儿正梳头呢。董卓果然没起。貂蝉从这镜子里看见吕布来了，他立刻眉峰紧锁，装出了个愁苦的样子，眼含着热泪。吕布一看，这哪受得了，他一撩帘子就进了屋了。他想要问问貂蝉，还没等说话，董卓打里边出来了。我儿奉先为何来得这样早啊？他这一问，貂蝉站起来回避了。其实貂蝉没走，他站在那个影屏后边看着吕布。他看着吕布，指了指自己的心，指着吕布，又指了一指老贼，那意思我已经身许将军，可是叫这老贼给霸占。吕布全明白了，他强按着怒火在这站着。董卓还一个劲儿地跟他说话，说了半天呢，他一句都没听进去，只是那么哼哈的答应。董卓纳闷，怎么了这人，两个眼睛直勾勾的，你在看什么呀？董卓一回头，貂蝉在那站着呢。哈哈，东小奴才窥探我之爱姬，是何理也？滚了出去！吕布气哼哼的一跺脚，啪把帘子一甩走了。 从这天起，董卓就算把吕布给看上了，他让他一步都不要离开他，董卓走哪儿把吕布带哪儿。只有这样啊，这老贼心里头才踏实点儿。吕布甭管在哪儿坐着站着，俩眼总是直的，那怎么回事？他心里头想念貂蝉，他巴不得想抓个空跟貂蝉见个面说两句话，可就是没这机会。哎，忽然这天老贼董卓早朝，早朝已毕呀，他就跟皇帝呀在那说上话了。哎，吕布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他急忙一抽身，他就溜出来了，来到午门外，上了马，跑回了相府。回到相府这儿，他把这个马往门前这么一拴，手提着画戟直奔后堂。来到后堂，看见一个丫鬟，我来问你，你可看见貂蝉小姐？这丫鬟一听啊，哦，貂蝉小姐正在后花园凤仪亭赏花呢。哦，多谢。把丫鬟吓一跳，怎么回事？嚯，吕温侯干嘛这么客气？吕布提着戟就奔花园来了。等走到凤仪亭前一看，果然貂蝉呢正站在凤仪亭前手扶栏杆那儿看花呢。貂蝉听见脚步声，轻轻地扭向回头一看，吕布来了。貂蝉心说，来得好啊，我借此机会正好离间老贼与吕布。吕布一看见貂蝉呐，嘣儿那眼睛又直了。哎呀，貂蝉真是太美了，不亚如月宫仙子降世临凡呐。他几步走在凤仪亭前，砰，把大戟往那儿这么一戳，然后掸了掸战袍上的尘土。这功夫貂蝉轻轻飘飘的由打那台阶上下来，走路就像风摆荷花一样。他走到吕布的跟前，没等说话眼泪下来了，说，将军呐，我貂蝉虽然不是王司徒亲生之女，可是司徒待我如亲生啊，他给我择婿而许，就是给我找一个好丈夫。自从我见到将军之后，我平生大愿已足，可是没有想到董太师起下不良之心，霸占了妾身，妾是恨不及死啊，我真有上吊的心呢。可是为什么没死呢？我还想要见将军你一面，故此我是忍辱偷生。今日幸会将军，我愿已足了。今生今世虽然不能侍奉将军你，可是我今天愿意死于军前，以明妾志，让你看看我对你的一片真心。说着貂蝉一转身就要往那荷花池里头跳。跳了没有？要往里头跳，这不有个要字吗？把吕布给吓坏了，他赶忙拦腰一把就把貂蝉给抱住了。吕布也哭了啊，他这眼泪也挺方便，呵，吕布见着的呢。哎呀，小姐，千万不能如此啊，怎么能行短见呢？奉献深知小姐赤心痴情啊，我是恨不能与小姐共语。貂蝉抓着吕布的手一边哭着一边说呀，我今生不能与君为妻，相期于来世啊，哼，来生来世我也得嫁你。吕布听这会儿的心都要碎了，哎，小姐何出此言？我吕奉先今生若不能娶你为妻，非英雄也。 吕布急了。貂蝉一听这句话呀，转悲为喜了，那就请将军你救一救我吧。吕布一听，嗨，不瞒小姐说呀，我这是偷着来的，我还得赶快回去呢，时间一久啊，怕老贼生疑。貂蝉一听生气了，哦，我在闺中久仰将军大名啊，知道你有万夫不挡之勇，在虎牢关前三英战你吕布，你都面无惧色，想不到你怕老贼董卓怕得这样，这么说我这辈子就算完了。哎呀，小姐何必这么说呢，我有苦衷啊。貂蝉听着生气了，你有什么苦衷？你要说你怕老贼，就干脆说怕他，你这么怕他，我一点希望没有了，干脆我还死得了。他还要跳荷花池，吕布就不让他跳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微微依依，哭哭啼啼。正在这功夫啊，老贼董卓回来了。董卓在朝里头和皇上说着说着话，这一回头啊，吕布没了，有麻烦。他赶忙吩咐备车，坐车回到府门，一看吕布马在那拴着呢，他直接跑进了后堂，一问丫鬟，丫鬟说温侯在花园找貂蝉小姐去了。什么？呵，董卓脑门子直蹦火星，他就来到花园门这儿了。吕布与貂蝉正在凤仪亭上是意意微微，情意绵绵呐，气得董卓大叫一声，他就把那方天画戟抄起来。吕布一看不好，董卓来了，他赶忙跑下凤仪亭，就往花园门外闯。董卓在后边就追，董卓肉的深沉呐，他哪追得上吕布啊？眼看着吕布就要跑出花园去了，董卓气得直哆嗦呀，该死的奴才，我看你往哪里走。他来了个撒手戟，这方天戟带着一股劲风就奔吕布来了。吕布听见了，他一回身轻轻地把左臂这么一嚷，腾，就把这戟给磕出去了，嗖，哒哒哒哒，画戟落地了，吕布是夺门而去。董卓苦追不舍，我非把这奴才捉住不可。他也跑出花园来，刚到这花园门口这儿，姐外边进了一人，正好和董卓撞了个满怀，噔噔噔，这下子把董卓给撞的噔噔噔噗噗，往那一坐，地下砸一坑。董卓顾容了半天也没站起来，怎么回事啊？他让那身肉给坠住了，可把撞他这人给吓坏了。这人是谁呀？李儒。哎呀，老相国，我不知道是您呐，这是怎么会说的？要知道我天胆也不敢，罪过罪过。董卓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连累带气，他一个劲儿的喘。李儒光顾了作揖了，你倒是把董卓搀起来呀、啊！他这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呀，主公，赶快把董卓给扶起来，掸了掸他身上的尘土，听董卓嘴里头一个劲儿的骂：“该死的奴才，岂杀老夫！”哎呀，主公，您这是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气大伤身，快快快！说着，李儒扶着，把董卓给扶进了厅堂，叫他坐下。其实李儒知道，他听见风声了，说是为了一个美女貂蝉，父子要反目了，他特为这个事儿来的。刚才一到花园这儿，他看吕布一阵风似的从他跟前过去了，他光顾回头看吕布了，一头把董卓给撞趴下了。他这时候才问主公，您到底是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为什么支出打戟，戟头凤仙， 这还了得吗？ 嘿嘿，李如啊，你快坐下，让我好好跟你说说。我都叫这畜生吕布快把我气死了。这畜生多次戏我爱姬，岂有此理，董卓就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跟李如说。李如听完了之后摇了摇头，嗨，主公，这就是您的不对了。什么什么？董卓一听，这反倒我的不对了。你是哪头的？哦，你是吕布的朋友，你向着他，你也跑这儿来诚心气我。我，他真要把李儒给杀了。李儒知道，您别着急呀，容我慢慢向您回禀。我为什么说您不对？主公您忘了楚庄王绝缨之会。李儒说这个庄王绝缨会是怎么回事啊？远在东周列国时期呀，楚国的庄王打了个胜仗，他在宫中大宴文武，同时让自己身边一个爱姬，就是心爱的姬妾，也就是漂亮的妃子吧，给文武满酒。他这个妃子啊，长得非常美，当时在座的有一员武将，此人姓唐，叫唐角，按着他这个官职啊，不够资格参加这个宴会。可是楚庄王也让他来了，他特别高兴，尤其啊，他看这位爱妃一给满酒，哎呀，这位唐角将军就动了心了。他觉得庄王这个妃子长得太好看了。就在这时啊，这个妃子过来给他斟酒来了。忽然殿外起了一阵大风，呜，一下子把屋里的灯都给刮灭了。这位唐角将军多喝了几杯，这么一激动，抬手啊就扯了这个妃子一把。当时这个妃子没言语，可是呢伸手把唐角将军的盔缨给撅掉了。然后他跑到了楚庄王的身边，他告诉庄王说有人调戏他，您赶快将其治罪。当时啊，把这唐角将军吓坏了，直出冷汗呢。同时他也特别后悔，我怎么这么鲁莽办这种事呢。就在这时，楚庄王站起来了，他吩咐不让点灯，同时啊下令在座所有武将都把头上的盔缨撅掉，然后再点灯畅饮。在座的武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纷纷都把盔缨摘下来放在一个金盘子里，这就叫绝缨会。楚庄王啊把这唐角将军给救了。后来有一次庄王和秦国打仗，让人家给包围了，有一员大将破着性命由重围之中把楚庄王给救出来了。庄王问他，你是什么人？此人跪倒磕头啊，说我谢大王在绝缨会上不斩之恩，正是那位唐角将军。今天李儒给董卓说的这绝缨会就是这段故事。李儒告诉董卓呀，说相国，你想称帝，要没有吕布将军辅佐能行吗？你想一想，今日您能够排开銮驾做龙驹凤辇上朝下朝，那不还多亏是吕布吗？您怎么能为了这么一个女子就能跟吕布伤了感情？女子不足一论，吕布是您的心腹猛将啊，望主公深思。董卓看了李儒一眼，心说这话说得对。李儒，那按你这么说该怎么办呢？主公，您好好安慰安慰吕布， 然后啊，您就把这貂蝉赐给他不就得了吗？他不喜欢这貂蝉吗？您给了他之后，他会呀，像唐角一样豁出性命去保着您。您看看，对比一下，哪个重要啊？是舍此一女呀，还是舍去江山呢？这么着吧，例如啊，我给他十斤黄金，百匹彩缎，你用好言安于他一番。至于貂蝉，让老夫我再想一想。哎，多谢主公。李儒笑呵呵的走了，董卓就把貂蝉找来，他沉着脸问貂蝉：“你怎么和吕布私通呢？”这句话，貂蝉当时就哭了。妾身哪是和吕布私通啊？说贵人您上朝去了，我一个人在府中问卷，我在凤仪亭前赏花。正在这时候，狂徒吕布就来了。我想回避于他，可是吕布亲口跟我说，他是贵人的义子明灵，是自家人，你又何必躲我呢？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就没有走开。谁知道这狂徒上来就调戏于我，我一看他在我跟前撒野，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就想投莲花池一死，幸亏是贵人赶回，这才救了我，怎么能说我与他私通呢？ 你就不必啼哭了，私通也罢，吕布欺负你也罢，这么办吧，我看吕布很喜欢你，你与吕布年岁相当，郎才女貌，我想把你许配给凤仙，岂不强于老夫多矣？董卓说这心里怪难受的，我就把你给出去得了。他这句话可把貂蝉吓坏，貂蝉一听暗打了个冷战，什么把我给吕布？哎呦，这谁给老贼出的主意啊？哦，刚才李儒来过，准是李儒说的。那么样一来，那我家司徒大人王允的连环计就完了。貂蝉一着急，他急中生智，听了这句话是放声大哭，把董卓给哭糊涂了。哎，美人呐，我这是为你着想，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哭些什么呀？这一问，貂蝉更伤心了，她一边哭着一边说呀：“妾已身世贵人，我嫁了你了，怎么能够又下嫁一个家奴呢？我虽然是贵人身边一个小小的姬妾，我也做不出这样无耻的事情。想来这是方才李儒蛊惑贵人你了。李儒是吕布的朋友，他光顾去向着吕布，他就忘了你相国的脸面了。”哎呦，貂蝉这话说得挺厉害，我虽然是个姬妾，可是我你老婆呀，你把你的老婆就给你的儿子呀，你混了你，没这么问他。既然相国如此无情，我貂蝉也不活了。说到这儿，长浪把镇宅宝剑拉出来，他要自刎而亡，可把董卓吓坏。哎呦呦呦，慢来慢来慢来！董卓俩手哆哆嗦的把宝剑抢过来了。美人千万不能寻此短见，老夫刚才不过是说了句戏言。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紧跟着董卓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哟，这貂蝉才不哭了。不哭可是不哭啊，貂蝉一想，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因为吕布常来常往，咱们得找个地儿。董卓一听，干嘛找啊？不是有梅屋城吗？美人呢，明日老夫带你去梅屋城小住数日，你看如何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收听《是日月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貂蝉一想，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因为吕布常来常往，咱们得找个地儿。董卓一听，干嘛找啊？不是有梅屋城吗？美人呢？明日老夫带你去梅屋城小住数日，你看如何呀？哎，貂蝉这才转悲为喜。董卓立即吩咐大摆酒宴，我要与美人痛饮。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李儒就跑来了。他干嘛来这么早啊？李儒这两天是吃不稳睡不安呐。就董卓跟吕布一发生这事情，没有比他再着急的了。他心里最清楚，如果吕布要跟董卓吵起来，他也就跟着完了，您说他能不着急吗？他跑进屋来一看，主公，您起来了。 嗯，罢了。李儒，主公，你来此作甚？ 啊？李儒一听，我来此作甚？我来听回话来了。 主公，我是为了貂蝉的事情。 您什么时候把貂蝉赏给吕布？ 嗯，岂有此理！奉先系我爱姬，老夫不怪也就是了，怎么能将我之爱妾赐予奉先？那不是乱了伦理了吗？不给！ 啊！李儒一听又不给了。哎呀，主公啊，我劝您还是给了吧。不要因为这么一个女子耽误了大事啊。都 胆大的李儒，你在这胡言乱语些什么？你的老婆怎么不给奉先呢？ 他这个，嗨，李儒一听，这哪跟哪儿啊，这两码事。我的老婆他吕布他也不爱呀、啊、相国洪亮出去， 以后再要跟我提起此事，定斩不容。 结果这么着，把李儒由院里给轰出来了。李儒站在门口叹了口气，哎，完了，可惜呀、啊、连董卓带吕布加上我会毁在这么一个妇人的手内。你看那18路诸侯百万雄兵怎么样，都没能制服得了董卓和吕布。这可真是司徒妙算脱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 凤仪一听，我呀，我回家吧。我李如从此回家闭门不出，弄二两酒一喝，什么事儿也不管了。董卓，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董卓是说走就走啊，他骑着皇帝的逍遥马，貂蝉在后边坐着车，大队车仗往外这么一走，文武百官都来相送啊。吕布正站在高处往这边看，貂蝉看见他，啊，吕布那儿看我呢。好，貂蝉吩咐把车帘卷起，卷起车帘，貂蝉往外这么一探身，看了吕布这么一眼，这一眼可了不得，情人眼赛佳简呢，这一眼差点把吕布给看得坐在地上。随后貂蝉用这袖子一掩脸面，他就装出来哭的样子，那意思他太难过了，现在我就要和将军你分离了，不知何日再得相逢。这最可恨的呀，就是那老贼董卓呀。等车仗已经走出老远去了，吕布这才由打那高坡上下来，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轻轻叹了一口气，唉，啊，吕温侯何故在此，望尘兴叹。嗯，吕布一听，这谁呀、啊、他手扶佩剑转脸这么一看，原来是司徒大人王允，王允手里拄着一根棍子。哎呀，司徒，您这是从何处来呀？文侯，近来老夫身有小恙，抱病在家，今天听说相国去梅屋城，我是前来送相国，才看见了将军。将军呐、啊，你不保着相国去梅屋，为何事站在这里长吁短叹？不瞒司徒大人，我正在为恋爱貂蝉而叹。哎呀呀，王允大吃了一惊，其实他心里很清楚，问侯啊，如此说来，相国把貂蝉已经带到了梅屋，正是。哎，王允一跺脚啊，老相国呀，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禽兽之事呢？文侯，此地不是讲话所在，随我到府下一叙。司徒拉着吕布回到府中备酒款待，喝着酒，吕布就把凤仪亭的事跟王允又说了一遍。其实王司徒早已经知道了，可他听了吕布这番话，还是顿足捶胸，摇头叹气呀、啊：“老相国，这个事情做得可太不对了，他霸占了我的女儿，霸占了将军你的妻子，这人们能不议论吗？要是议论起来，其实与相国脸面没有什么，只是老夫与将军你，嗨，我也提不到话下，我也是一块朽木了。只是将军，你乃盖世英雄，这好说不好听。”吕布听到这会儿拍案而起，啪，气杀我也。王司徒吓坏了，赶快站起来给吕布施了个礼。温侯啊，方才我这句话说的有点太莽撞了，将军你可不要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时着急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司徒大人，这与您何干？是老贼实在欺侮太甚呢、啊、我要不是念父子之情啊，我早就杀了他。嗯，王司徒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将军此言差矣，请您恕我直言呐、啊。相国对将军如果要有父子之情，他能够父霸子妻吗？要有父子之情，他能在凤仪亭前用画戟刺将军你吗？再又说了，相国姓董，将军姓吕呀。哎呀呀，吕布一听，司徒大人说的对，多谢大人提醒，我吕布堂堂英雄好汉，怎么能够郁郁久居于人下？ 我是弑杀老贼，报此夺妻之恨。哎呀，吓得王允站起来就把吕布的嘴给捂住了。将军住口，这话可说不得呀，一旦要传出去，我王允必遭灭门之祸。哎，大人你怕他何来？奉先所说并非戏言，我不是说假话呢，这是真的呀。王允看了看吕布，他心想，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啊，我应该再进一步用话激激他。将军呐、啊，如果将军真心实意服汉时，那你是忠臣青史，传名流芳百世啊。将军若是助董卓，你就成为了反臣是宰之时比，遗臭万年。大人言之有理。吕布不住的点头。虽是这样，王允还是不放心，他摇了摇头。哎，办这么大的大事谈何容易，将军，我看这个事情就叫他作为罢论吧。哎呀，吕布差点哭了，心里说，这是司徒不信我呀。他一回身，苍啷把宝剑抽出来，照着自己的左臂呀，就是一剑刺呀，那血就窜出去了，就刺臂为誓。王允一看这可是真的了，当即撩衣跪倒，汉室得救全在将军。吕布赶忙把司徒扶起来，我听司徒一声令下，酒也不喝，吕布走了。王允呢、啊、连夜就把几个心腹大臣找到了府下，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办，怎么能够把老贼董卓由梅屋诓回京城。有人就说了，这事儿还挺难办的，董卓疑心很大，去诓他那个人呢、啊、必须得是老贼不生疑，谁去最合适呢？叫李肃，他特别信服李肃，这是一。第二啊，得跟天子奏明此事，然后让天子下一道诏书给吕布，让吕布讨贼。这事情太妙了，王允又跟吕布一说，吕布一听好啊，当初李肃到我的大营里劝我杀死丁建阳，今儿个我让他去诓董卓正合适，他要是不去我就把他宰了。吕布打发人把李肃给找来了。李肃干嘛呢？在家闹情绪呢，因为董卓呀没升他的官，他一肚子气，今儿听说老乡找他，高高兴兴来了。一见面吕布就问他，你不是跟我说过董卓是天下第一英雄吗？问得李肃哑口无言。吕布微然一笑，仁兄啊，你认错了人了，逆贼董卓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杀人如麻，今日老贼已经恶贯满盈了，司徒王允大人设下一计，要处死逆贼，我们在午门之内摆下埋伏，可是需要一个人到梅屋去把老贼诓进京城，不知仁兄你愿不愿往？如果你要能助我一臂之力，仁兄你是高官得坐呀。嗨嗨，不瞒贤弟你说，我早有除逆贼之心，苦志同道合之人呐、啊。仁兄此话可是由衷？哎呀，贤弟，李肃站起来一回身，由墙上那走兽壶里头抻出一根凋零剑来，嘎巴一下撅折了。我要是有半句虚言，与兄情同此剑。好，仁兄明日一早你带着天子的诏书动身去梅屋，贤弟请放宽心吧。第二天李肃带上圣旨就奔梅屋城来了。他来到梅屋城，这有人给他往里头一通禀，董卓一听，什么？李肃前来传旨，叫他入内。你说这老贼多大派头， 别人一听说圣旨下得摆香案跪倒迎接，他这可好，把传旨官打外边给叫进来了。李素恭恭敬敬的站到了董卓的跟前，把圣旨往前一献。董卓接着手里看了看，就放在桌子上。李素，天子召老夫回京是何意？ 主公，天子年幼，他又多病，也没有这样的德政在治理朝纲啊。 他这是要受善于主公你呀，让你登基坐殿。董卓就爱听这句话。 哦，李素，主公，我来问你，王允可曾说些什么？ 王允呐，嗨，现在王允大人忙着的呢。 董卓一听，他忙些什么？他正忙着给主公您修建寿善台呢，新天子登基得举行个仪式啊。 王允办这事儿。 哦， 董卓点了点头，看来上一次老夫在王允府中吃酒，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呀。 李素下去歇息，明日随老夫还京。 遵旨。李素退下去了。第二天一早晨，呼，董卓这忙哦，先把李傕、郭汜、张晋、樊稠全都找来，让他们率领3000飞熊军看守梅屋城。然后他又告诉貂蝉，美人呐，老夫即将去京登基坐殿，当我面南背北之时，我封你为当朝之贵妃。貂蝉当即跪倒谢恩。貂蝉心里明白，司徒大人这连环计已经成功。老贼呀，你快去吧，到那儿就把你剐了。董卓收拾车仗离开了梅屋，就奔京城来了。文武百官都在城郭这儿接着他呢，只有李儒抱病没露面，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老贼带着千名甲士排开銮驾上朝，李素不骑马，手提宝剑扶车而行。他那干儿子吕布手持方天画戟跟在车的后边。等来到了皇宫的北掖门前，就不让这些武士进去了。当时董卓也没想别的，往常也有这种情况，他不能把这1000甲士都带到朝房去。老贼一进北掖门，这嘎吱的一声把城门就关了。董卓坐在车里头啊，探出头来往外学嘛。他学嘛什么呀？他学嘛那寿善台呢。李素跟他说的花里胡哨的，说的寿善台已经修好了，而且是王允领着人修，不是说得举行个仪式吗？董卓一看，这寿善台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他猛这么一抬头啊，就看在金殿的那金阶之下站着好多文武大臣，手里都提了着宝剑，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王允站在最前边。嗯，老贼有点纳闷，奇怪呀，每次这些文武见了他，那老远就躬身下拜。今儿个不单没有下拜的意思，而且那眼珠子一个个瞪得滴溜圆，这要干嘛呀？他就问那李素，李先生，这些文武怒气冲冲持剑而立，却为何来？李素也对得起他，根本就没搭理他。李素啊，就一个劲儿的催车前进呢，快快快点赶车。这时候王允就搭了话了，列位大人，司徒，逆贼已到，我等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唰，就奔董卓来了。老贼一看不好，他由打车里边就钻出来了。他不能窝在这车里边等死啊！他刚这么一下车，先咔下来，这几口宝剑一块往下落，像砍柴火似的。 可没把老贼砍死，怎么回事呢？感情他里边穿着软甲呢。像他这样的人物特别怕死，他总琢磨着有人要暗算他，所以啊，他每天这软甲不离身。这软甲呀，就像现在啊这避弹衣似的，所以那宝剑砍上不管用，但是有一剑的砍在老贼的这右臂上，差点把他的胳膊给他砍断了，这血蹭的一下就窜出来了。董卓大叫一声：“哎呀，好厉害！我儿奉先何在？”这时候想起他干儿子吕布来了，吕布大叫一声：“我奉诏讨贼称！”一抖方天画戟，几次老贼董卓的咽喉，砰的一下，他就躺倒在那儿了。这时候李肃从旁边跳过来，手起一剑，把董卓的脑袋给割下来了，然后把这颗首级提到了王允的跟前，百官欢呼啊。这时候吕布就提醒王允：“司徒大人，董卓可恶，但是董卓的谋士李儒，他为虎作伥，十恶不赦，请大人应该将李儒生擒活拿。”温侯言之有理，王司徒刚要派人去捉李儒，这时候李儒手下的家将已经把他五花大绑给捆来了。李儒进的北掖门来，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站着这么一看，嘿嘿，完了。他瞅瞅王司徒，看了看吕奉先，又看看董卓的死尸，再打量了打量自己，吾早已料定今日之结果也，我早就想到这场面了，非此不可呀。司徒一听，少废话吧，吩咐把他推上市槽，人头砍下，抄起满门家眷，然后把董卓的死尸沉于市上，给他摆在街头去。这一下万民欢腾啊，老百姓倾尸而出，各家各户一人都没有了，全出来看董卓的尸首，那人是拥挤不动。大家站在董卓尸首旁边，是万人唾骂，有啐他的，有骂他的，咬着牙切着齿，顿着足，吹着胸啊，还有的拿碎砖头瓦块砸这死尸的。就这样也解不了百姓的心头恨，有人就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说是咱们把老贼点了人油蜡吧，他就光用这一手，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今儿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个点法呢？这老贼的身躯特意胖大了，他脑袋也掉了，怎么弄不包他，怎么浇油啊，用不着，就在这老贼那肚脐眼那会儿啊，安上一个蜡捻子，点着了烧。董卓老贼的糖油特厚，大概有半尺，就这么烧啊，两天也烧不化。白天看这具死尸的人山人海，晚上啊也不少，怎么那么多人只当看灯了？司徒大人王允又下一令，让李肃到梅屋去，把董卓的老少全家斩尽杀绝，把那儿的粮食绸缎金银全都拉出来。李肃在接令的同时啊，吕布吕奉先也跟司徒大人要求说我也去一趟。王司徒就明白了，吕布去是接貂蝉去。那么看守梅屋的李傕、郭汜、樊稠、张济呢，都跑了。他们听说董卓被杀，吓得这几个家伙连夜逃出梅屋，跑到西凉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

惠也只在新年的专属回馈，所以听到啊，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咱们年底啊要花不少钱，礼物也得买，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是， 海参不仅是孩子老人，咱们现在啊自己工作压力大，也需要一副好身板。所以说啊，吃上面不能含糊，鲜芋仙海参保证野参一级品，营养价值高，是您吃海参的好选择。好了，最后一点的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等李肃把梅屋的事情处置完毕，吕布啊就跟王司徒商量：“司徒大人，我们有打梅屋城搜出来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彩绸彩缎，您应该犒赏列位文武群臣。”王司徒没听，他只是赏了赏三军。这么一来把李肃也耽误了，李肃还等着王司徒封他个什么官呢，白等了。司徒大人这些日子可忙坏了，他是起得早睡得晚的，朝中一切事情都落到他的身上了。他就跟吕布啊分了下个工，说文官的事情由老夫我来管，武将的事情将军你就多多代劳吧。吕布也很高兴。这天早晨，王司徒正在和文武群臣在府中议事，有人来禀报说是在董卓尸体旁有一个人在偷偷的落泪，还是一位官员。嗯，司徒一听就生气了，自从杀死老贼之后是举国欢庆，没有一个不乐的。这人是干什么的呢？一定是董卓的死党，立即把他绑来见我。功夫不大就把这人给绑来了。一进司徒府，在座的文武官员一看，哎呦，都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全认识，感情是朝中侍中大人蔡邕、蔡伯喈。这位蔡大人呢，是一位内朝官，在天子身边做些事情，地位很高贵。而且蔡邕这个人呢，是当时汉末第一流的才子。就在王允吩咐人绑他这个同时啊，他正在写《汉史》呢。这人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是一位大孝子，所以有些人呢都把头低下了。王允一看是蔡邕，简直这气火不大一出来，要是别人他这火还小点，气得王司徒拍案大叫：“咚！胆大的蔡邕，逆贼董卓伏诛，是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你身为侍中，居然在逆贼董卓的尸首旁落泪，何也？ 你怎么回事？你还算个汉臣吗？王允急了，蔡不接当时跪倒： 司徒息怒，我蔡邕不才，敢粗明大义啊！我知道逆贼董卓之死是罪有应得， 那么这点道理我还能不明白吗？可是我为什么站在他的尸首旁掉眼泪呢？因为董卓待我有一点知遇之恩，当时我难以控制自己，所以掉了几滴眼泪，我现在知罪。大人怎么责罚我，我怎么领受，甚至于情面越足，薄皆不愿。情面呢，就是您往我脸上刺字，越足把我脚砍了去，我都不埋怨，只求大人留我一命，我好续写汉史。错归于错呀，书我还得继续写呀。伯阶这几句话说的，在场的文武都很感动，大家都为他说情，说蔡邕已经知罪了，司徒大人您就把他饶了吧。王允一听不行，当初汉武帝不杀司马迁，留其坐史，他把满朝文武大臣都给骂了，诽谤了朝廷，此谤书留于后世。王允心想，这蔡邕将来要感念董卓之情，他还不得写书把我们都骂了吗？留此人与我不利呀。想到这儿，他立刻吩咐将蔡邕下狱，一死。到狱里就把蔡伯阶给勒死了。这下子可伤了群臣的心了，大家背后都议论，王允这个人呢，心胸太狭隘了，他不能容人。蔡伯阶哭董卓这是不对，人家已经认了错了，甚至于说你给脸上刺字跺脚都行，怎么责罚都可以，就算哭得再不对，也不能把人给杀了，这不有点太过分了吗？文武大臣都伤心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逃到西凉去的那个李傕啊，派人到京城来找王允，干嘛呀？求赦，要求活命。王允一看就火了，赦谁也不能赦这几个，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这都是逆臣董卓的死党啊！他们为虎作伥，做了好多坏事，全国都赦，也赦不到他们的头上。这人回去一报信， 李傕是拍案大叫：“嘿嘿，王允不饶我们，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各谋生路，各奔他乡吧。” 李傕的话音还没落呢，他帐前有个谋士叫贾诩。贾诩一看，哎，将军何必如此呢？我倒有个想法。 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我看要这么走啊，倒不如纠集人马，兵发长安，去讨王允，给相国董卓报仇。到长安跟他打一仗，打得了更好，打不了再走也不迟。 哦，可是先生，我现在手下的人马不过万，就这两三千人，那长安城王允手下的大将军吕布在，我们能打得过吗？ 那不要紧，咱们可以招些兵马。 怎么个招法呢？ 我自有妙策。 那好，就依先生。 贾诩好厉害啊，第二天他放出谣言去了，说王允呢，要派人马来到西凉，把西凉人全都杀光。这西凉在哪儿啊？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贾诩啊，把这谣言往外这么一放，还真灵。西凉的黎民百姓都信了，说王允干得出这种事来， 这可怎么办呢？咱这不活不成了吗？一传十，十传百，人心惶惶。 正在此时，贾诩就告诉李傕：“你可以招兵了。你跟百姓说，咱们一块反得了，要不反也得死，反到长安去，倒闹个痛快，何必这样束手待毙呢？”李傕这一招兵好，一下子招了十几万人马，他就起兵奔长安。刚要起兵，来了一个人，此人姓牛，名府，带着两千多人马， 这牛辅是谁呀？就是董卓的那姑爷，正要给他丈人报仇，听说李傕要兴兵，他带着人跑这儿来，合兵一处，自讨为先锋官，这人马浩浩荡荡就奔长安杀来。探马飞报进了长安城，王允一听李傕贼子，胆大包天了，敢兵犯长安，他马上把文武找来，这么一商量，当时吕布讨了一令，大人请放宽心吧，这几个小小的贼子何足挂齿，我把他生擒于阶下，听凭您的处置。说完了，他率领精兵两万杀出长安城，李肃为先锋。李肃这先锋官到两军阵前和牛辅打了这么一仗，是大败而回。他刚一到中军帐，吕布一看，怎么着，你让人家给打败了，你怎么敢戳我的锐气呢？难道你不知道这打仗兵精将勇这个道理吗？一仗胜仗仗胜，一仗败仗仗败，你只和敌兵交了一战就让人家打得大败而回，我这脸面往哪儿放？吩咐人来啊，将李肃推出辕门斩首。 哎呀，贤弟，我败了一仗也不至于杀了我，休得啰嗦，到外边就把李肃给斩了。 李肃啊，临死还糊里糊涂呢，感情吕布早就要杀他。吕布想起来，当初你劝我杀了丁原图董卓，我上了你的当了，怨不得在虎牢关前张飞骂我是三姓家奴呢。他把李肃看得就像眼里一颗沙子一样，今儿个把李肃斩了，吕布心里也痛快，然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杀到两军阵前，牛辅一亮阵就哆嗦了，心说我哪打得过吕布啊，这怎么办呢？他两下一交锋，没出几个回合呀，叫人家吕布连挑牛辅手下三员将，把牛辅杀的是落荒而走，大败而逃啊！一下子追杀出去20余里，人家吕部长得胜鼓回营了。牛辅一想，我这仗还打个什么滋味？仗人这仇也报不成了，干脆我跑了得了。他把盔甲一脱，换上便衣，带上金银跑了。走到半道，叫他手下亲信把他给杀了。哎呦，李傕一听禀报啊，气得七窍生烟，我这先锋官倒好，打了个败仗没影了，这怎么办呢？吕布来了咱们就都完了。 我说列位将军，干脆咱们都投降得了。 樊稠张济一听，嗨，将军哪有这么办的呀，跟他一仗没打就投降啊，明日吕布真的来了，咱们是奋力杀退于他。哎呀，李傕一咧嘴，别在这儿跟我吹了，咱们四个再加上四也不行，18路诸侯都没占得了吕布，就我们这几个人呢、咱们先退下去50里，有什么话再商量吧。兵退50里，这几个家伙在一块儿，咱们一合计，他那谋士贾诩又给出了个主意。将军，我倒有一计。愿为先生高见。吕布之神勇，我久仰其名，但是此人有勇无谋，他没有什么韬略，咱们硬打打不了他，可以用疲军之计，用车轮战，颠倒筋骨而胜之，吕布必败。就依先生。第二天，李傕他们早餐战饭，披挂上马，果然吕布来讨债。李傕带领人马杀出来，两阵对圆。李傕一看呢，我的天哪，是吕奉先呐，那能错得了吗？他这两条腿啊就有点哆嗦。吕布催马就过来了，点名捉将，叫李傕阵前搭话。李傕哪敢过去啊，他吩咐人夸敲鼓，鼓声这么一响，李傕带着人马往前就拜，吕布就追过来， 刚往前追了这么一段路，猛听刀唠唠一声炮响，跟着是铜锣齐鸣，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从北边杀过一哨人马来。吕布一看是郭汜，催马就奔郭汜来了。郭汜一见吕布就跑啊，跟着也是一阵鼓声。吕布往北边追没多远，南边响炮，也是铜锣响。哎，吕布奇怪呀、啊，怎么锣响这些贼兵往上拥呢，鼓响倒往后退呢？在古代年间打仗啊，汉刘邦手下有一位三齐王叫韩信，他立过军规，军法17条54斩，第一款就是文鼓必进，文金必退，旗举必起，旗问必服。这个鼓一响啊，是往前冲，锣一响是往后退，举起旗子你站起来，旗子往下一放你趴下。今儿个李傕这伙子贼兵呢，把他给弄颠倒了，锣响往前冲，是鼓响往后退，所以吕布有点糊涂。这就是贾诩出的那个计策，颠倒筋骨胜吕布吗？吕布哪把李傕这几员将放在眼里，抓他们就像抓小鸡子一样，可是你打不着啊，人家不跟你正经八经的打，你一上人家就退，你退了人家就追，把吕布闹的呀是进不能进，停不能停，打还打不着，他连着急带生气，浑身特别疲劳。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樊稠张济率领贼兵已经困住了长安城。这下的吕布可吃惊非小，他赶快率领人马返回长安。来到长安城，吕布一看不好，长安城里里外外火光冲天，贼兵已经杀进城去了，感情城中有董卓的死党悄悄地把城门给打开了。贼兵一进城，只杀得人头滚滚，血水成河呀，长安已经成为一片火海了。吕布催马进城，他找着王允大人请司徒上马，奉先保大人杀出关去。王司徒摆了摆手问候：我不能走啊，国家得安是我之愿，临难苟免我不为也。说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能扔下皇帝我走呢？命倒是保住了，但是我不能这么做，请温侯代我谢关东诸公，让他们努力以国家为念，你快走吧。不管吕布怎么说，司徒不上马可把温侯急坏了。后来没办法，现在这城里是越来越乱，吕布只好杀一条血路，杀出长安城去，连家眷都顾不得了。此时李傕带领着贼兵已经包围了皇宫，宫院里边的人都吓坏了，请天子赶快登上城楼止乱吧，您说句话，您要不降旨，这贼兵不能退。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也直哆嗦呀，您想想，他十几岁个小皇帝能不害怕？天子上城楼首扶，夺口往下一看，哎呀，吓得把眼睛闭上了，下边就像一座冰山似的，哪儿哪儿都是刀枪啊。天子炸着胆子叫了一声：李傕将军，寡人没有旨意，你为何率领人马杀进皇城？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李傕往前一带马：万岁听了，臣等并非造反，相国董卓无罪，被王允所害，我们是前来捉拿王允，只要杀了王允，我们立刻撤兵。这时王允就在献帝旁边那儿站着，献帝呀、啊，恨不得用自己的身躯把王允给挡起来，他舍不得把王允交出去。王允请求献帝：万岁，臣为社稷平安，陛下不用惜念为臣，以武国家，臣请下城去见此二贼。说着他往前一近身：你家司徒大人王允在此。李傕一看王司徒，好， 相国何罪被你杀害？呸！逆贼董卓，祸罪于天，其罪罄竹难书，不可胜言。他服罪之日，人心大快，长安军民皆相庆贺，汝等难道有眼不见乎？ 你们都是瞎子，没看着啊！李傕一听，哼，相国有罪，我们有什么罪呀？我们向你来请赦，你为何不赦？ 尔等助纣为虐，万民切齿，理当不赦。逆贼何必多言？你家司徒今日有死而已。说到这会儿，他撩袍纵身是跳下城楼。 当时城头上的皇上掉了泪了。李傕他们杀死了王司徒，并没退兵。天子就问他们了：刚才你们不是说了吗？杀死王司徒，你们就算给董卓报了仇了，应该撤兵了，你们怎么不撤呀？ 李傕大叫一声：万岁天了，我等救国有功，万岁尚未封赏，你得给我们个官儿当当。 这官儿有张嘴要的吗？他们在这要官，你就得给呀。万岁一想，看这意思官封小了，他们还不能走， 就封李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司隶校尉，封郭汜为后将军、美阳侯，樊稠右将军、万年侯，张济骠骑将军、平阳侯。从此李傕、郭汜就执掌了朝中的大权，朝里边大小官员一律用二贼升降。他们在皇上身边安插了亲信，监视着汉献帝的行动。李傕、郭汜对黎民百姓啊，比董卓那时候还残暴，百姓是苦不堪言的。朝里边每天几乎都有些忠臣良将惨死在李傕、郭汜之手。王允因为除董卓被李傕给杀了，还有一个刺董卓的人呢，李傕想抓住此人，但是啊，他抓不住了。这人是谁呀？此位姓曹，名曹，字孟德呀。曹孟德哪儿去了？确实上徐州报复仇去了。近些年来曹操可了不得了，自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袁绍率领着人马一进洛阳，不是就不动地方了吗？曹操不是带着人他单独追董卓一程，吃了个大亏，差点把命搭上。由打那儿，他收拾残兵败将来到了东郡。孟德立下雄心大志了，打算东山再起。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天子一道旨意，让他去攻打黄巾军。他把黄巾军杀得大败，收了黄巾军几十万人马，自立为青州军。从此天子封他为镇东将军、东郡太守。曹操在兖州这挂出去了一张招贤榜，这招贤榜往外这么一挂，哎呦，那能人呐，络绎不绝的前来投奔曹孟德。第一波就来了爷俩，一个叫荀彧、荀文若，一个叫荀攸、荀公达，叔侄两个。由这叔侄又给推荐了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谦、毛玠，还有两位武将是典韦、于禁。从此曹操是文有谋臣，武有猛将，是声威大振。有人就给他出主意，您应该把家眷接到兖州来。曹操一听对，就派人去接他老父亲曹嵩。老曹嵩自从散家才支持他儿子孟德去讨董卓，他呢就隐居到琅琊了，也就算藏起来了。现在一听说儿子露了脸了，做了镇东将军、东郡太守，今儿来接他去全家团圆，老头当然挺高兴，立刻找来了他的弟弟曹德，商量了一下，收拾行囊包裹，全家四十余口、八十多台车就上了路。 听众朋友们，

不错，是吧？一般的过去啊，现在技术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技术比较先进了。过去一说脑出血，95%的死亡率，就相当相当高，是吧？现在呢，这个技术是吧，可以说先进了，打个眼儿把出血啊淤血给放出来，是不是？但是呢，少量的淤血，少量的出血，是吧？还可以，是吧？你比如说，这医学研究啊，出血啊在50毫升以内啊，出个20-30毫升，这个呢你不用打眼儿，它自己呢，人体有一个自我吸收的能力。 嗯。 但是你出的太多了，那就吸收不了了，是吧？所以现在有技术呢，打眼儿，把这个血抽出来，那有的呢不行，还得开颅。是吧，开颅的后果你说有好吗？是吧，一个是死亡，好的呢，有的还变成植物人，是不是？出血少的，治疗又及时，是吧？手术还非常成功的，这还不错。 嗯。 所以大大就减少了什么呀，这个脑出血的死亡率，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是这个我们都给大家说到位了，啊。那么咱们再说这血管，血管是什么呀？ 血管是生命线。 生命线。就生命线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全身，是吧？五脏六腑各个组织各个器官，它都需要一个营养的供给。这营养供给的管道就是我们的血管，所以你血管一旦出现问题，它为什么叫生命线？就直接就威胁着你的生命。 嗯，营养供给就上不来。 这跟打仗一样， 嗯， 是吧？你看两军一打仗，是吧？我先掐断你的补给线，是不是这样？ 是。 我一掐断了以后，你还打吗？是吧？你要弹药没弹药，你要吃的没吃的，你要喝的没喝的，那你还仗还打了吗？ 肯定打不了 不打你都失败了，是不是？你没有弹药，你打仗，那你没有吃喝的，是吧？你还有战斗力吗？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把这个补给线，补给线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嘛，战争的一个生命线，是吧？这比喻成这个，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血管的重要性，是吧？所以中国人对这个血管的重视程度那欠缺的多欠缺的多， 嗯， 是吧？这句话呢不是凭空来说就从一个说怎么就知道欠缺的多的大家都伸手干什么，伸胳膊输液啊，这引起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啊。人家到中国来去考察又发现什么中国人的这个输液有70%都不应该或者呢没必要，你看了多大的比例，是吧？但是老百姓一说什么都输液，是吧？感冒了，感冒也输液，是吧？好得快，是不是？ 是， 都是这样，是吧？那实际上呢，医学是有规范的签口服药，然后再肌注打肌肉针，是吧？然后呢，不行之后再直接输液，是不是？那现在不是这样上来就干什么呢？上来就输液，好得快，是好得快。为什么呢？它直接进入你的血液，进入你的心脏，进入你的五脏六腑，没错吧？ 没错。 快，但是一旦有意外，还有什么？意外的事物也快，一旦有是吧？过量了是不合适了，造成的死亡也快。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所以现在有些人呢什么都求快，是吧？有些呢应该还按着这个自然的规律来办事儿，是不是？这点给大家提示就是我们谈到心血管、脑血管，是吧？还谈到我们的血管，这样我们就清楚了，把这个清楚之后呢，我们说这个，血脂高，它在我们血当中的正常的比例超标了，超标了，这超标以后，一个是呢本身，它影响血的一个净化流动，它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就是对我们血管的危害，这点呢大家就知道， 啊，刚才呢，姚老师提前就把这个危害性就给说了。这些东西呢，就像我们使用的下水道一样，是吧？你老是啊，往下水道里，是吧？油乎乎的东西，是吧？剩菜，啊，现在这是吃炒菜啊，我发现现在这个去饭馆啊，强多了啊， 嗯， 是吧？过去咱们这样，哇，啊，过油啊，是吧？搁油炒啊。然后菜熟了之后再来半勺，是吧？浮油啊，啊，讲究那光泽嘛，是吧？你看现在啊，在饭馆这浮油，我看很多都不搁了。 对， 是不是？ 健康的角度去考虑了。 哎，这还是在宣传， 嗯， 是吧？哎，现在很多人一多了，哎，不行，这油多了我们吃不了，是吧？少搁油，你看，啊，就提示这一点，啊，这个饭馆呢，啊，他得为这个顾客呀，你顾客满意，顾客是标准，是他的啊行动指责嘛，啊，所以说现在哥非常好啊，我们看到了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注意了啊？所以必须把这个危害跟大家说清楚，说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的下水道一样，你老往里边倒菜，菜里有油，你看看，哎呀，我们当掏下水道的时候堵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了，是吧？油乎乎的东西，这一开始啊，我们住新房的时候痛快不痛快？那下水道， 嗯，相当痛快， 那太痛快了，一道呼噜下就下去了，是不是？啊，你发现后来呢怎么样了？慢慢的，是吧？越来越不痛快了，是吧？哎，这时候啊，你和我们这个血管，哎，这个做想象，我想啊，这个你就认识到了。啊，慢慢的，最后怎么着？哎，老半天才往底下渗，哎，就是出水就很不痛快了，啊，到最后呢，干脆怎么样？ 堵死了， 堵死了，啊，等这个下水道堵死，就是就跟我们什么呢？就跟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这个堵死了是一样。 嗯， 哎，一开始啊，它不是，就像我们说的，一开始那是1%，啊，然后呢2%到10%。又从10%呢到20%、30%、40%，是不是这样？ 对，一步一步发展的。 哎，所以我们强调了，你的心梗啊、心肌梗死啊，不是突然得病，是吧？这一点，这一字之差，我们为什么反复的要强调？它不是突然得病啊，而是突然发病啊，就这一字之差就告诉我们，是吧？这个病是你日积月累形成的啊。哎，最后，是吧？这个慢慢的，这个血管壁怎么样？挂油瘤、沉积啊，这个胆固醇这物质啊，越沉积呢越厚啊。为什么呢？你老增加呀，你的血液当中你啊，就里边有甘油三酯啊，就有这个胆固醇的， 对， 是吧？所以说呢，这些东西你还继续干什么呢？是吧？继续增加呀。继续增加呢，在血液循环当中，再继续把这个血管壁的这个垃圾堆得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样情况？ 是。 好了，随着它多啊，这个血管壁整个给封住了，封住了之后，这些啊这些斑块啊，一个是影响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啊，不通畅了嘛啊，有些人问他心脏不就有血吗？哎，怎么心肌会缺血呢？心脏都是血呀，是吧？怎么会缺血呢？很多人在这个啊，他就不理解，是吧？他就不理解，啊。实际上，我把这个问题也跟大家说说，是吧？心脏是我们的血都要经过心脏嘛，是吧？你不经过心脏的这个心肌收缩啊，它怎么会在我们全身进行循环呢？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心肌的血，是吧？是另一条。是不同的血管来供给啊，这你就清楚了，是吧？就像那个啊，我们在一问在哪儿工作呀？啊，我们在银行啊，在银行工作。哎呀，银行好啊，啊，银行富裕啊，有钱，有钱什么？这钱不是自己的钱啊，啊，因为把它当成自己钱，你就是贪污犯了，是不是？啊，这道理我明白，对，是吧？就说呢，我们心脏的血也是这样。我们心肌是啊，单纯的血管来供给，哪儿呢？ 冠状啊，那戴个帽子那样形态的， 嗯 啊那样的血管，动脉血管来专门啊供应我们的呢心肌当中的血啊营养补给啊，是这个。哎，所以有些人说我心脏都是血都经过心脏，怎么还心肌还缺血呢？啊，就供应心肌的血管堵塞了。 嗯， 哎，一开始呢它不是堵塞，一开始呢是缺血，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啊粥样斑块，就给大家清楚了吧。当你堵的时候不严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心慌， 嗯 啊，通过胸闷胸憋啊，它不是啊一下子就心梗了就死亡了， 这是最初的表现。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把这前期的过程给大家叙述了，叙述之后大家知道，哦，这我心脏可能是不好了，是不是啊？我平时不运动啊，没有感觉呀，那天我说是吧，坐公交车吧，跑两步吧，坏了，这上不来气了，是吧？这时候你就应该有提示了，那是不是？ 嗯，应该警惕了 啊。那天我这搬了点东西，哎呀，就突然呢就上不来气了， 憋得特别难受。 哎，对了，这时候都说明你有问题，是吧？所以往往我们对这些现象为什么不太注意呢？他歇一会儿就没事了。是吧？啊，累了累了，上不来气来，啊，站一会儿，歇一会儿，喘口气，哎，一会儿就没事儿，啊，他就哎，他就以为赶得急了，是吧？哎，拿的东西太多了，那是不是？他是这样的解释，他没有想到自己心脏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我们为什么反复要强调这个？那这时候你就给大家，啊，这有个提醒，这不就清楚了吗？啊，当你出现，啊。或者多跑两条楼，或者多提了点东西，啊，或者楼多上了两层，是吧？哎呀，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就憋得慌了。实际上这都是问题。 这就是身体给你已经发信号了。 发信号了，啊，其实这信号很多人接到了无数次信号了都，是不是？ 只是不懂而已。 不懂。 嗯。 啊，因为大家不是学医的嘛。 对。 是吧？所以这就是说需要呢我们啊多宣传，广泛的宣传，让人人都知道，是吧？你一家人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样，是吧？他就可以提醒啊。 是的。 是不是？ 嗯， 因为一家都不知道，对不起，那就完了。 对。 是吧？或者呢你上班的同事的人知道。 嗯，给你提个醒， 你 就能注意到了。 是吧？这不就清楚了吗？是吧？所以这些情况我们跟他说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六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三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三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八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三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说到这个血管这个啊，刚才姚老师说了，它会造成什么？它会腐蚀你的血管啊，这点我们把危害性还继续给大家说。 嗯， 它什么腐蚀？ 它不但把血管堵了，而且还把血管腐蚀了。 是吧？我们要知道，我们这血管，是吧？人从中医讲了，传统的中医说，人呢是一个整体。什么叫整体？是吧？这个血管壁，是吧？ 嗯， 它有一个和我们身体的体液啊，有个窗户。这窗户这句话懂吧？ 嗯。 哎，有个交流。哎， 这血管血怎么会和我们体液进行交流呢？是不是？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如果我们提一种现象，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啊，什么现象？当你呀、出现了又吐又泻，很多人知道，哎呦，这得赶紧去输液去，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当输液的时候啊，这血管找不见，有没有这现象？ 有。 哎，这血管怎么找不见呢？对，问题就在这儿了。当你的人体的体液通过大量的出汗也好，吐也好，是吧？这个排泄也好，怎么样？这身体的水失去了，这时候呢，血管里的血液吸汁的东西，会顺着血管壁怎么样？去急救去。 哦。 哎，去补充给呢我们体液去。 嗯。 哎，你不要管它补充到不到位，但是它这个意识 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哎，它的意识就是生理的这种本能。 嗯。 是不是？他去补充去，这一补充以后呢，那你到医院去说找不着这血管了，为什么呢？别了，是吧？别了。哦，我们明白了。哦，这个血液和体液之间还有个交流，对，这你就明白了，是吧？在交流过程当中，是吧？就血管壁的质量，你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讲这个？这慢慢的对后边来我们讲的病，你就清楚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血管空透性丧失了，减弱了减弱以后，然后呢我们这些垃圾附着在血管壁，是吧？流水不腐它已经呢没有交流了，和我们体液之间没有交流，而且自身它又附着着这个斑块，附着这个斑块呢对我们血管壁又是一个伤害。最后这血管壁是什么样色的我们大家可能看过，这个血管应该是粉红色的吧，是吧？最后呢这个血管 变黑了， 黑了。所以这时候你就清楚了，说怎么有的人家心脏需要搭桥就行了，怎么有些人呢不行，人说搭桥解决不了问题，是吧？还得去支架不行，是吧？还得呢需要搭桥，他就不明白，怎么有的需要搭桥，怎么有的需要支架呢？你看，我们把这个问题又说清楚了，是吧？大家就明白了。支架是什么？支架就是你血管壁还没有腐蚀到，就是刚姚老师提示的，就是黑了，硬了，脆了，没有， 还没有侵蚀到你的血管，还 没有到那个长度，它只是呢附着你在血管壁。只是呢这个危害性是堵住了， 就是，只是单一的堵住了， 这个通道不畅了，或者堵了这 70%， 是吧？或者堵了 80%， 甚至有的人堵了 90%， 又全堵了，怎么样？ 全堵了就完了。 心肌梗塞了，是不是？所以这我们就清楚了。那安支架的时候，是因为呢血管壁还没有损伤那么严重，就是呢因为垃圾太多了，血过不去了，我们把送上一个支架，有的一个支架不行啊，是吧？这一段知道吧？都是这个血管壁都堆满了这个垃圾了，不行，你这还得 就得要求就得必须支架。 你说我这堵了，我支起来了，那边还堵啊。是吧？你光把这个扩充了之后，那边还堵着了，所以那怎么办呢？那边再来一个吧，是不是？实际上呢，你没法照顾的那么全，为什么呢？有的堵了10%，有的堵了20%，有的堵了30%，又堵了40%，是吧？人家呢都捡着你什么呢？都捡着你堵的 最 多的， 对， 来给你安支架，那就说你超过了40-50%的。是吧？给你安个支架，那么10%-20%呢？既然有堵的地方，是不是普遍性啊？对不对？那还得继续安，那这玩意儿整个血管多长啊？都给它安上， 那是不可能。 所以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吧？就是支架安上了，但是垃圾还在你血管当中，这大家就清楚。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是吧？你怎么样一个一个给大家解释清楚了？你只要通过这个光耳告知。